在拆车房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试驾车型近千款的资深媒体专家蓝河老师以及老司机当红主播张小贤的带领下，整车覆盖件被一一拆解去除，两车的内在工艺品质完全暴露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在活动尾声，三位专家与光明网、环球汽车、网通社、汽车头条、搜狐、 AMS 车评、汽车商业评论、凤凰网、腾讯网等众多在场的媒体老师一致表达了对自主品牌进步的肯定。而拆解过程中启辰D60的表现也让大家看到了信心，最终启辰D60获得了大家的一致推荐。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三味真火，又到了我们来听听车友分享用车感受的时候了。同时这个三味真火也烧一烧，看看这辆车值不值得购买啊。 哎，那今天我们采访到的是马女士， 她选车选了挺久的了。 是的， 最终锁定了是一汽大众的速腾 1.2T 的真享版，也是最近刚刚上市的车嘛。 是的，那么她刚买的车的用车感受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马女士是怎么跟我们来说的。 主持人好，选车这个事儿太难了，作为一个女生那么多的配置，还要对比，简直太崩溃了。而且我还有选择恐惧症，还好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懂得比较多，在他们的帮助下呢，我锁定了这个一汽大众速腾的这个 1.2T 真享版。选它呢，第一是因为一汽大众的这个品牌的口碑比较好，以后我要换车的话保值率也会高一些。第二，这台车省油，很多购买的车主都说这个油耗啊百公里是在6升以内，还听说之前有人跑出了这个2.2升的这个超低油耗，省油就是省钱嘛。第三，我比较喜欢这台车的配置，无钥匙进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走到车旁按一下门把手就进去了，可方便了。另外呢，这台车的大灯、雨刷什么都是自动的，最后就安全了。朋友说女生开车安全配置要高，这台车有车身稳定系统，还有上坡辅助什么的，可以让我更安心。最后说说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吧，觉得很好开，方向盘的力度也合适，视野很好，包括这个加速感觉都不错，我不太会形容，总之感觉就是好开。这台车买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挺值的。 好，感谢马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分享啊！刚买的车能开出这么多事儿，也挺不容易的。 其实马女士说的很不错啊，你看像方向盘力度啊、视野啊、加速感，听起来很专业嘛，这完全 对，是一稍微懂点车的女士哈。 是的， 其实车辆作为我们平时的代步工具啊，能够得到好开这样一个评价，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采访后呢，马女士特意跟我们说了一下她车型现在目前的一个油耗，她说她目前的油耗是百公里5.2升。然后他问我们说你我开的是不是比较废啊，人家说 对，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有媒体老师开过这个2.2升，是吧？ 对对，他也知道，所以他就问我们这个5.2升百公里废不废。 我觉得这马女士太可爱了，如果他开到2.2升的话，这也怪累的啊。但是百公里5.2升应该是比他这辆车工信部的油耗的公布的要已经要低了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非常的好了。 是，我觉得这都得益于7速的 DSG 的双离合变速箱和发动机的配合。 合。 嗯， 这台车以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油耗表现也说不准呢。 嗯，因为这辆车是新车嘛，马女士刚开的时间也不长，我们可以后续跟进一下。 是的， 也许这个马女士再继续体验一下可以开出更低油耗呢，这也说不准。 对，哎，你说以后会不会衍生出这个全民油耗大作战，大家晒油耗？ 我觉得可以。 嗯， 没有问题，咱们晒个油耗送点小礼品什么的。 不过低能耗更环保，这也是我期待大家能够开出更低油耗的一个初衷。 嗯，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那也再一次感谢马女士给我们分享她的爱车。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当爱情像做你想要，哈哈哈。So baby boy, can't you see that we'll be through it all? There shouldn't be another fight. You show me enough for time, man could hurt me so much that I really, really can't deny. So here we go again. Alright, you told me that you love me with a mouth full of lies. It's not first time. You gotta try too harder if you lie. I know you, baby, come on with your dirty, creepy plan. Now forget about it.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Don't know I'm talking about. We will see about it. There must be a chance for you to be realized. I'll always be the best that you ever, ever had. 爱情像做你想要，再看不见的温柔，回忆反反复复，诚惶诚恐。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辆车，是奔驰的 C 级，有点年头了啊，260。 对，这个其实也没有多年头啊，就是啊，这是 稍微有一丢丢年。 2013年款，2014年买的，感谢咱们听众王先生。 啊、 然后呢， 他是28万买的，王先生。 对，当时28万买的、嗯，一会儿咱们详细跟大家说说这款车啊。先请王先生上线，让他跟大家说说他这台车和他觉得这台车的优点。 嗯。 奔驰 C200，2014年4月份购入的，然后现在八万多公里，然后当时买的是28万多，那优势，奔驰嘛，我觉得还是舒适性高一点，然后内饰也比较精致，然后包括一些小细节做的都挺到位的，氛围灯什么的我都挺满意的。 听完王先生介绍，其实这款车是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时尚版本，一个是优雅版本。我说实话，我特喜欢时尚版本的外观，喜欢优雅版本的那个内饰的感觉。 其实当年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老车？ 嗯， 就是当年我们都比较喜欢这个 啊 三幅的方向盘、 啊。当年买车的时候，一般会更喜欢时尚型的这个大标，因为它跟优雅型不一样，优雅型是立标小那个格栅。哦，那时尚型是这个大 logo， 然后宽的这个格栅， 镶在里面的。 啊，你是喜欢这个时尚型的外观？ 对， 我是喜欢优雅型的外观和时尚型的内饰。 你不觉得那个立标会有点又啊？那我们正好相反。 而且你知道，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特别好玩的小段子， 啊、 这个奔驰车主能把标抠下来干嘛用呢？当成糖果盒。 糖果盒， 就是现在不有那糖果盒是隔开的 吗？它不是分开三个吗？里边能放不同种类的这个糖果、 啊， 那还能装药盒呢。 对， 好嘛啊，在这那个之前，咱们分析这优点之前，先跟咱们听众朋友也说一下，咱们这位王先生呢，因为参与到了我们节目，他又是北京的，然后他将会收到我们提供的一个卡丁车的这个电子兑换券。对，这是北京博速卡丁车俱乐部， 在亦庄那附近。 对、 嗯， 来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非常感谢。 那刚刚王先生说了，这个车带给他的优点三个，就其实已经总结得很简洁明了了。第一就舒适性高，第二就内饰。 饰比较精致，第三是细节做得很到位，尤其是氛围灯，他很喜欢。 舒适性比较高， 我觉得他应该选的是优雅版的。 嗯， 有可能啊，因为这个车当年的指导报价是31.5万到46.8万，然后根据各个地区不同，大概有个10万到13万元的优惠。 而且在它之前2013年成都车展还上了一批那个 Grand Edition 的版本，有 AMG 套件这个。 对 ，AMG 套件。 所以当年的奔 C 应该是改版之前最后一批了吧，老车。 嗯，差不多。 所以优惠力度十足，那么我觉得王先生买这应该是属于中高配了。 对，因为舒适性比较高嘛。 那你们觉得呢？老车对这车有什么印象？ 这个车还是当时我觉得 挺豪的一款车的， 还可以的。然后就是内饰确实当时它的做工嘛，跟宝马和奥迪比起来确实是非常精细的。 你知道我当时对那一代的奔驰什么感觉吗？我觉得它的中控台都可以打字，按钮太多了。 这个确实一直别说 C 了， E 也一直在保留着，就是它其实右边是一个可以设计成固定就是拨号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拨电话那个。 对，就我觉得由这个时代都已经进步到这样，是稍微略显繁琐呢。但其实要看过来，这个、挺不过时的，你发现没有？就我现在看，反而还挺 对。就奔驰内饰，它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所以这个舒适性高，内饰比较精致，这两点二位都同意，对吧？ 对。 那细节做得很到位，二位认同吗？北京奔驰啊，北京奔驰、 还可以。 你是不认同这件事儿是吗？所以 可以。 其实王先生提到，他说氛围灯他是喜欢一个小细节，比如还有一些细节，不光是 C 啊，其他奔驰也有。他总是把这个座椅的调节，他不会放在椅子上，他会放在这个门上，还记得吧？就左右都是在门上面。 我跟你讲，我每次上奔驰的车，我都得 适应一下， 就先摸灯。哎，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去找门， 然后开始摸门。 就这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个性，然后呢也做得很，就是不用你再去。有的时候它为什么放出来？而且你看它那个排列是一个座椅的形状，你想调哪儿的话，直接摁 就直观是吗？ 对对对， 那三点二位都同意是吧？ 对。 但是我 红城还是在纠结细节是做的到不到位这件事， 有点味道。因为我当年那时候我应该还在沈阳呢，还没在北京。我当时赶上了我朋友新买的奔 C， 我坐了一下那个。我得亏我 就是给你的第一印象不那么好。 对，可能当时我鼻子不太好用。 好吧，你的鼻子现在成熟了，真的。好，那刚刚红城提到了他觉得细节不到位，可能这算是缺点了。我们也听一听，除了细节方面我们有所争议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 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听听这台车的缺点。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能提速方面比较肉吧，油门会有那个卡顿感，然后没有那么油门很沉，我觉得可能电子油门需要反应一秒以后才会提速的提速感才会起来。 然后其他的倒没有，其他可能空调比较慢吧，跟那个日本车对比起来，这个德国车的空调可能还是凉意啊，凉感会比较慢一点。我觉得既然你是奔驰车主，你就要接受奔驰的这个售后嘛，售后的价格。对，然后其实现在奔驰厂家在做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会员或者是办卡打折、工时费打减免之类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还可以，算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你一万公里一保嘛，你比那个5000公里一保的那个至少要少一次，你一次要花比如说1000多，可能跟那个5000公里保一次的一次花500-600也差不多，算下来。我会选择同品牌，但肯定就是置换升级的那个，不会再对新款的 C 应该就不会再考虑了，可能就是 E 啊或者是 SUV 车型。 好，欢迎回来。刚刚也听了王先生说这辆车的一些缺点，首先就是提速，提速的觉得不好，然后有点沉，有点提速卡顿。第二个缺点是空调凉的比较慢，而且明显不太凉。第三个其实它这也不算缺点，就保养费用贵嘛，这大家都觉得是，但是王先生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啊。 然后也提及了如果以后换车呢还会选择奔驰品牌的车，但是有可能不是 C 级了，可能会更高级别款了。 两个事儿，第一事儿动力，当时 1.8T 的高低功率发动机，然后还有一台320升的发动机，那个320的那应该是叫运动版当年，然后七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哎， 然后当年是低功率版的156，那个确实真的是低了点，是吧，老车？它这个260是高功， 其实还可以。 它260是高功的， 对，156马力也还可以了。 它高功是204， 对， 调的还可以， 还可以。 那它要是还觉得肉的话，那您就只能上新 C260。 奔驰全系车型在那个时候，在早几年之前。确实就是油门 响应的问题， 对，就是它其实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故障或者什么，就是这种设计， 就是 让你 有点慢， 对，就是让处于一种让你感觉慢热的状态， 就是你的感觉是开大奔了，不可能一脚油就窜出去的， 对对对， 是吗？就算你一脚油踩下去了， 即便 先生，您确定要窜吗？好的，窜， 就是说我们奔驰车坐的比较稳， 对，即便是 C 级也不会说是那种特别暴躁，不会的， 对。我看 C 级其实它定位也不是暴躁款呀、 就整体吧， 现在 C 定、 这个、 做的会更运动一点， 然后再说一个我认为是稍微有点缺憾的地方 啊， 这个奔驰 C 它的没有倒车影像，那个时候都是这个倒车雷达，而且它的雷达是那个通过前面就是在中控台最上方的一个指示灯来判断你与后面障碍物的一个距离，这个在这个对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让你适应起来真的是有点头疼，因为你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它是分级的，比如说一开始亮了 黄 是绿的 啊，绿的， 然后是 黄 的、 橙的 ，我记得好像是、最后就是第一到中间那个，我估计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也就没有多远了，就马上就挨上了。这确实就是可能一开始不太适应，而且大家都觉得奔驰到 C 级20多万、30万的车， 28万了， 你好歹给我一个摄像头啊！ 对， 没有， 你哪怕是黑白的我都忍了。 对， 黑白挺难做呢， 黑白的你这， 你说28万的车连个倒车影像都不给我，这真的挺难理解的。 这是个缺点，所以当初在配置上，奔 C 还是有些诟病的。是吧？也是碍于德国人精神，你知道吗？当年很就是德国人造车，尤其是这一代奔 C 的时候，他们的理念还就是我们是机械大国，我们造车，我们对，你们要适应我们的习惯。现在奔 C 好多了， 对，别说那个时候 C 级了，E 级都没有，所以说很奇怪， 好尴尬呀。 对， 我跟你说，这我得撞坏多少保险杠啊？ 是你，所以你不能开这车。 哎呀，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老款的奔 C， 然后听众朋友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来询问啊。来跟大家说两个福利吧，就是所有参与咱们三位争火节目的朋友，我们那个节目组有小熊啊，漂亮的小熊，然后前两天赫儿还那个抱着照相来着， 对， 然后你回头呢给你们大家发一下靓照啊，然后包括一些咱们车模啊小的，包括钥匙链，如果要是您是北京的朋友的话，可能您就运气比较好了，您就可以获得由北京博速卡丁车俱乐部